也找不回我的真心，伤心依旧长久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细细念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生算了吧，依旧久久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 Yeah.

纷纷闯入我的内心世界。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如今我对你来说也